哇，出现啦！大家好啊，又系大肥直播嘅时候，咁啊出边咧依然好嘈杂嘅，因为每一次做直播咧，咁都有啲网友上嚟食饭嘅。咁今日咧就阿小小生日，咁啊仲同阿小小咧就喺下低食饭，食完饭翻嚟做直播。咁直播咧以后咧就会改为两节嘅，第一节咧就系嗰、那个。讲一讲台务啦，第二次就讲返啲生意上嘅嘢啦。因为呢好多嘢，哎呀唔好意思，真係好嘈。咁呢就讲生意上嘅嘢，比较，因为而家开始真係做返吹顶嘅，其实之前做节目都讲过，就我想做返啲吹顶啦，咁有多网友提供好多货品啦、啊。咁呢我哋通常嚟讲呢，如果试嗰啲货品 ok 都话24人正在观看，嗯，多谢。咁呢就试嗰啲货品係 ok 嘅话呢，咁我哋呢就会卖啦。咁我都话啦，未来呢年龄都系全部都系呢个展览人生。咁好多即系前辈啦，譬如做年销啊，做网站啊，或者做销售嗰啲呢，咁好多网友啊，咁走上嚟呢就教我点做啦。因为我以前好耐之前僆仔做过年销嘅，咁但实际上呢都年代久远，咁好多嘢呢都要从头学起啦，因为仲要请好多人手嘅，因为本身我哋冇做嗰个年销嘅或者做嗰、那个即係展览嘅人手嘅，即係冇啊，咁而家呢就唯有开始搵人帮手，咁如果有兴趣嘅呢可以联络我哋啦，咁呢就可以喺未来呢每一个月我諗都有七八日呢係有份兼职做啦。Hi， 黎咩黎啊，真係唔识字，真係唔知咩结，哎呀，咁啊英文就真係争啲。咁另外呢就我哋呢就节目新编排。咁呢就讲讲巴打台先啦，因为呢星期一就台湾黑白港同埋中港司机，星期二呢就仙人术二同埋少少 IT， 咁呢就送多个，即係讲咗好耐㗎啦，咁呢就做埋嗰个叫做伊斯兰兰个节目啊，话讲伊斯兰教嘅，讲罗兴亚人嘅各样嘅。咁下个礼拜二正式播㗎啦，因为呢齐晒 caption 齐晒，咁就做五辑啦，睇下有冇机会做第六辑啦，但我估都冇。因为好难，好难齐脚做。因为佢哋啲伊斯兰教士呢比较系麻烦啲啦，咁希望我下个礼拜出镜靓仔啲啦，睇返啲梳啊，剪返点啲头发啦，咁啊星期三无所不谈，咁啊健康解码，咁啊星期四就大肥直播，就老蛇独女，星期五历史启示录，军武器言，咁喺网站嗰度会出嘅，星期六无极限地带，同埋呢个宠儿话你知。是啊，网台好少讲人讲伊斯兰㗎，我哋真正搵伊斯兰教长同埋一啲学校嘅校长，係伊斯兰教嘅校长嚟讲係好少，可能係我哋第一个添。因为好多呢，譬如好似讲历史啊，讲伊斯兰教嘅人好多，但係呢真係搵啲我哋香港啲清真寺嘅教长同埋伊斯兰学校嘅校长嚟讲呢，可能我係第一个，唔知係咪呀，咁但係佢哋做呢个节目玩咗三个月㗎喇，到而家先至真真正正录得齐五辑，而即係五集嚟播。咁星期六啦，宠儿话你知啦。咁听日12月1号就正式同星期二得到分开播㗎喇。咁星期二得到呢就会做一啲时事节目啦。咁星期一就望向編輯部啦。星期二就星期二得到啦。星期三就强国生还者。强国生还者唔会再联播㗎喇，同台湾黑白港。咁就分返开啦。星期四大肥直播，即係有我啦。咁呢就有啊 Johnny Fox 嘅解法杂货店。咁解法杂货店呢，佢呢就本身係同呢个迷迷联播嘅。咁睇下做到几时啦，咁 仲有就係芒向快報，即係星期四呢就叫芒向快報短啲啦。咁星期五呢就大匪岸天下，咁星期六呢就冇節目㗎啦。咁而快閃101呢，即係大 N 做嗰個呢，快閃101呢就不定期咁播。因为讲明快闪啊嘛，咁希望咧就有啲人想讲时事啊，或者讲经济嘅咧，就欢迎你联络我哋，可以喺度讲嘅，系可以喺度讲嘅。咁啊，暂定系咁啦。咁今晚都会出晒所有嘅呢个时间表喺网页嗰度啊，咁另外呢就嚟緊24至28呢就喺呢个冬季美食节，咁我哋会摆档嘅，咁我哋会有啲优惠嘅，譬如好似我哋会摆返我哋王牌 JW 洗头水啦去卖啦，咁呢就唔会有特价㗎啦，但係呢嗰度呢如果你买一件呢，我哋会有 coupon 送返俾你，然后你再买第二件就用返嗰张 coupon， 咁嗰张 coupon 呢可以返上嚟网台买嘢嘅。咁第二呢就係健康食品啦，四小宝嗰啲都系啦，咁你哋嚟，咁因为唔会再做特价㗎喇，咁因为其实执得好微呀，只不过话当一个推广咁啦。第三呢就主力卖，咁啱啱好呢就同台湾嗰边倾掂咗，咁做一啲台湾嘅牛肉面。同埋呢个台湾素丸其实讲咗好耐㗎啦，咁真真正正呢几日呢就落飛機过嚟，我订咗隻冬季，咁成本都大嘅。咁而呢如果呢几日呢上嚟网台买嘢嘅话呢，记得呢度有啲叫做入场赠券，冬季美食节嘅你需要几多张上嚟攞，我哋有几百张喺度嘅，咁呢轮都派咗百几张㗎啦。咁如果你上嚟买嘢顺便攞啦。第二呢就对于即係健康食品嘅资讯呢，可以顺便过嚟记得攞返本健康解码杂志，咁送俾你嘅，你可以了解得多啲我哋未来嘅产品系乜嘢。因为呢关于脑部啊退化症嗰啲呢，脑健呢都会下个礼拜会出㗎啦，咁加埋肝宝啊，咁四样嘢啦，咁而呢就可以喺 PayPal 嗰度卖啦，即係喂当下广告啦，大佬搵啲钱先。咁呢譬如好似呢啲橙干啊、木瓜干啊，同埋最主要买呢隻咁嘅虾头啦，辣嘅，少少辣，我哋送俾就真係好好食。好好食。咁今呢几日呢有啲网嘅 PayPal 买咗啲啦，亦都今日有个网友走上嚟特登嚟买嘅。咁呢个係大包装嘅100克。咁连埋嗰啲，咁呢啲头先我哋所讲嗰啲橙干啊同埋木瓜干呢，同你市面食嗰啲完全唔一样啊。只要你食过你就会帮衬我买，有啲人买完上嚟试食完之后10包咁买走。因为佢係有机嘅，同埋呢零糖分。即係天然系嗰隻味就嗰隻味㗎啦。就冇糖，冇加糖，冇加添加剂，系有机嘅。所以卖得贵，但係佢真系值。我哋就係咁啦，咁推销到呢一度啦，咁如果你哋鍾意喺巴打台度 PayPal 买啦，咁而星期二得到呢会变返一个经济时事频道嘅，咁而家经济呢我仲争啲人讲，如果有兴趣但希望出样啦，咁呢就联络我哋啦。其实好多经济好似芒向編輯部咁，佢有时讲外国嘅楼市啦，移民啦，譬如星期二得到有时阿 Tony 会讲下股市啦，因为我哋啲唔系强项，咁由翻佢讲啦。咁呢轮咧就好多，因为要卖嘢，就好多人咧，网友啦揾我啦，咁咧就我都帮网友咧就买过几单嘢啦。咁好似头先呢啲咁嘅虾头啊，呢啲泰国食品咧，其实一个网友，佢俾我嘅，咁我同佢订咗，咁应该听日落飞机嚟。而家其实网台有得卖噶啦，试版嘅时候大货咧就会嚟，咁咧就会喺未来年宵啊，各样嘢都会有嘅，同埋呢个美食节。咁讲一讲啦，我咧就谂住，唔系谂住啦，今日咧就同一个泰国嘅运输就倾开偈。佢系嚟搵我食饭，咁佢呢原来呢就自己有条线呢就喺泰国用陆运啊空运啊，咁呢就运货过嚟香港。佢 点解会提到佢呢？因为其实大飞直播原身就係大飞商圈嘅变化嚟嘅。就讲一啲做生意或者有啲网购嘅嘢或者落地嘅嘢啦咁。咁好多计划我哋做緊啦，希望能够借个网台当宣传而做一啲有实效嘅嘢。而唔係话哎呀你买啦各样嘢咁我哋唔做。咁我哋亦都最近呢就做咗一个品牌叫做星味。星味。啊，明星咁好味，或者明星咁嘅品味，其实意思系咁嘅。咁啊，少少啱啱做咗个 logo 嘅，咁未来我哋嘅产品咧就用呢一个牌子嚟做。咁啊，讲翻头先讲嗰个泰国朋友啦，咁佢过嚟，咁咧佢咧就带咗好多产品过嚟俾我，因为佢咧就系专做泰国货嘅，佢咧就成日即系同头先卖虾头嗰、那个。网友唔一样，佢又成日送啲嘢俾我食嘅，好似寻日咧就送咗啲榴莲饼干啦，好平。咁咧闻起嚟好好大阵榴莲味，咁我又淋入嚟咧，佢又只又走嚟，咁咧佢咧请我食咗啲榴莲干，好好食，同埋啲紫菜啦。咁佢咧就俾咗啲消息我嘅，因为泰国通，咁我就邀请佢嚟做一个旅游节目，专讲泰国嘅。咁因为咧佢以前喺泰国开厂做咗廿几年，咁啊退咗休。咁啊无所事事，咁近期咧又做翻咧就泰国同香港嘅贸易。佢点解点做咧？就系佢自己本身就同呢个几间香港嘅零食店啊就倾妥咗，就佢咧就专帮佢喺泰国揾货。揾货当然啦，佢就唔系咩超级市场啊，啲大路嘢，譬如好似我哋成日喺曼谷啊，嗰啲大嘅商场啊，超级市场见到嗰啲嘢买，唔系买嗰啲。佢哋卖嘅产品咧，一般都系咧清迈清莱啊、布吉啊嗰啲咁嘅厂啊，小众啲，系佢哋自己泰国人本身中意食嗰啲普通嘅零食，同埋药油啊，好似佢最近嚟咗只蛇油啦，喺泰国嚟咗蛇油，泰国蛇当然出名啦。咁咧就喺啲帮呢啲咁嘅店铺卖啦，咁有三间嘅，一间喺葵涌广场，大家可以去睇下嘅，一间喺长沙湾，咁另外嘅有一间我唔记得啦，咁咧就葵涌广场喺三楼嚟嘅，咁你可以喂咩都有，咁主力卖泰国食品，佢卖嘅泰国食品你未必可以喺第二度买到嘅，因为做啲小牌子，平同埋好食，佢嚟做。大肥抽多啲时间做节目啦，现在好听嘅网台节目不多，其实我做节目都唔系好听。不过孭咗两个台喺身，我想做，咁而家成线啦，咁努力啲啦。咁讲返呢个啦，咁佢呢就好多产品喺你市面上卖泰国嘢嘅唔同，咁佢就俾咗个消息我。佢话而家一般咧卖泰国嘢嗰啲人咧，大部分咧就集中咗喺呢个九龙城零食啊，或者用品啊，喺晒九龙城。但系嗰啲人通常嚟讲咧，就啲泰国人咧，或者啲嫁咗嚟香港，然后咧就比较一般咧，就留咗落嚟嗰啲五六十岁啊、六啊零岁啊，或者七十岁嗰啲人做嘅。咁样嘅问题就系佢哋卖来卖去都系啲老式嘅牌子、老式嘅嘢，就冇吸收到新，即系而家泰国嘅新品牌啊、新嘅食品啊。咁而佢咧就特登去呢啲地方咧，就引进一啲比较新嘅牌子同埋好食嘅，佢试过食嘅嚟。咁而嗰三个人，即系三间店铺咧，就唔系佢开嘅，就系佢就主要同佢哋揾货嘅啫。佢嘅揾货办法就每人俾10万蚊佢，每一次佢过泰国就每人临上飞机之前俾10万蚊佢，即系夹埋30万。佢就喺泰国呢啲所谓嘅小型厂商嗰度。全部全线咁扫货返嚟，可能有化妆品，有日用品，有食品，有呢个药油，胶布，譬如好似做嗰啲叫做风湿胶布啊，咁泰国一个潮湿嘅地方啦，咁佢都系会扫返嚟嘅，咁个成绩做得非常好嘅，咁呢就我就同佢倾紧，佢话但如果买零食买几蚊包呢，我哋譬如做网购呢，运费都未够，品种唔够多，咁同佢倾紧啦。咁佢又提供咗好多资讯俾我，佢话而家呢其实真正呢个泰国食品呢 泰国食品呢，最新有一只是泰国香米。咁嗰只泰国香米呢就唔出口嘅。佢又想办法呢就可以拎啲嚟香港卖。咁我卖米有乜咁出奇呀、啊、米咗喎。係咪日日都食㗎啦，何况而家泰国米唔好食啦。越南米更加唔好食添。因为呢一年几造米三造米而家泰国去到冇饭味。佢话唔系嘅。呢隻香米呢是冇出过口，是最新嘅品种嚟嘅。咁呢就好串嘅。跟米厂呢你嚟买呢佢有个问题出现咗嘅。就係、是、只要你嚟买你要排队，市面上唔卖。佢呢就要求你哋呢就有三高，即係人好似我咁肥啦，血糖高。啊，咁呢就脂肪高，乜都有啦。咁佢话呢逢系你攞张验身报告嚟，你买两包香米。食完两包香米，就如果你走去做验身报告呢，包你个三高会跌啊。系买米咗食米咗，真系听都未听过。咁但佢俾嘅资料就系、是、攞晒呢个泰国认证㗎啦。而家泰国嘅医院同埋皇室食嘅呢就系呢一隻香米。佢话呢做得相当好嘅。话仲有四分钟呢一节。咁做得相当好嘅。咁呢佢话呢有晒所有嘅认证，但係泰国米唔係泰国米，係所有嘅米都係战略性用品嚟嘅，係食粮嚟嘅。入口香港呢基本上呢就嗰四间捞晒㗎喇。咁佢如果佢哋空运嚟呢，只可以空运同埋嚟得唔多。咁佢呢就想嚟一批，就问我有冇兴趣。咁呢就有晒当地日本所有嘅证书啊，证明係有用嘅有效嘅，同埋嗰间厂系边一间。咁了解当中啦。咁而佢亦都提过有啲系俾我嘅资料，就系话呢一般韩国呢而家做好多嘅化妆品呢，除咗韩国嗰几条生产线之外呢，好多基本上都系泰国做原材料做生产，然后去泰国韩国做包装。咁我话系咪真啊，韩国化妆品咁劲。跟住佢话韩国早轮最 hit 嘅蜗牛面膜同埋蜗牛面霜。佢话韩国何来有蜗牛啊，唔系泰国清迈过去何来有蜗牛啊，都冇，嗰笪地方都冇呢啲嘢嘅。系咪啊，咁佢解釋得通喎。因為我對泰國呢就只係去旅行去玩㗎啫，去食㗎啫。咁佢呢就俾咗呢啲資料我啦。咁而佢都會同我講咗，就係話呢大陸嘅好多嘅產品嫁咗佢去韓國嘅，喺嗰度呢就一條龍服務，就做呢、這個做嗰個叫做嗰个护肤品，就做韩国嘅品牌，就专系做网购，就翻俾大陆嘅，专飞机翻去俾大陆。咁呢就做得好大啊，所以啲叫做咩免税品店啊，好多都系中国人开的。开咗之后呢就做返中国人嘅生意，咁韩国做生产。咁呢就全部呢就生产完做好之后呢就寄返去，有啲人买返去啦，跟住寄返嚟啦，就大陆。咁近期呢就限韩令就冇咗啦。咁但係而家近期呢啲嘢呢，即係呢啲咁免税品店同埋呢啲假韩国牌子呢，而家大陆呢就开始唔得啦。咁我话照计唔会呀、啊、即係韩星咁犀利。照计冇理由喎、啊。咁佢又俾多个资讯我㗎，因为呢其实做死咗㗎，因为佢对东南亚真係熟。佢话因为呢以前係韩国原材料，话少少入咗嚟啦。咁啊韩国原材料。咁呢因为呢大陆人係咁嘅，样样要赚到尽。当佢赚到某一个数嘅时候，冇办法再增长啦。咁佢哋想赚得更加多，佢哋唯一嘅办法就喺广州用大陆嘅原材料运去韩国，然后用韩国做加工生产，跟住卖返大陆。所以近期呢啲呢 呢啲咁嘅产品咧，喺大陆咧近呢几个月咧扑晒街，因为真系嘅大陆做嘢，即系中国人做嘢，系唔系话佢冇靓嘢，即系好似华为啊咁，当然靓啦咁。咁但系咧，而事实亦都系爆完一轮，大陆买嘢系爆啊，爆发，爆发完之后就冇长力噶啦，就完噶啦。咁好似呢一节啦都完啦，咁下一节返嚟再讲。